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54集。杜艳里突然被人拽进了室内，闯入他视线的是洋溢着欧洲中世纪宫廷风格的房间。只见地面铺着灰色地毯，中央放着一张华贵大床，角落里摆放着精致的衣柜，四周墙壁挂满了精致的油画，窗户前摆放着一把纯白色的竖琴。当然，这些精致的收藏品在这一刻都不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将自己抵在墙上的单隐生。单隐生倾着身压了过来，正凝神注视着自己，两个人都靠得很近，杜艳里不自觉地屏息静气。在这个距离之下，他所呼吸的气体也似乎正是单隐生所呼吸的气体，生命就以这样神奇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极其宁静后，注视着杜艳里的单隐生突然调皮地一眨眼睛：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屋上来有什么事？这么近了，我要是不趁机占点便宜，好像有点亏啊。 为了不亏，单隐生就伸手揽住杜艳里的腰，然后亲了亲对方的脸。 没有什么事啊，想和你单独相处不行吗？当然可以。我想再亲亲你，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不胜荣幸。咦，现在的杜艳里好像有点好说话呀。 单隐生抓住机会乘胜追击，亲了杜艳里一次又一次。一开始杜艳里还挺享受单隐生的这份热情的，但单隐生一热情起来就没完没了，好像不把他脸上的每一寸皮肤亲完不罢休一样。久而久之，杜艳里就有点受不了了，他扣住单隐生的腰反了身，把人按在墙上，来了个位置互换。 好了，差不多了。 虽然被按在墙上，但单隐生显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他实在是太热衷于在杜艳里的身上挠痒点火了，他不断地撩拨着对方的神经，之前在舞会点燃又引消的火花就在这一刻再度复燃，而且还气势汹汹的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重新燃烧。杜艳里忍无可忍，直接用最原始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快要失控的场面。他牢牢地按住单隐生的肩膀，把人钉在墙壁上，低头下去就是亲。他蛮横地撬开对方的嘴唇，冲入对方的嘴里，捕获那条他知之甚详的舌头，藏在湿润深处的舌头就像一条诱人对落的魅惑之蛇，他翩翩起舞，勾你追逐，再同你纠缠，缠得你魂颠梦倒，骨疼肉飞。长长的吻终于结束了，杜艳里微微喘息，他口干舌燥，皮肤发热。 我最好及时地放开单隐生，然后再打开窗户吹吹凉风，否则我很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单隐生突然闷笑一声，然后往前顶了顶杜艳里，在衣衫摩擦之间，两个人都感受到彼此滚烫的热度。 杜先生，你说如果我现在尖叫一声，那些还没有走远的人会不会直接冲进来？哎呀，看到我们这个样子我是无所谓的，但是杜先生您在上流社会的名声恐怕就和掉在地上的玻璃制品一样，哗啦就碎了。 今天晚上那些把你当作乘龙快婿的父母长辈们，哎呦，恐怕也不会这么热心的想把女儿推进火坑了吧。 怎么吃醋了？ 吃什么醋啊？哪里有醋？ 你觉得在场的所有人都不适合做杜太太？ 这不是废话吗？你又知道我的想法了？我才没有这样想。 那你觉得谁适合做杜太太？单先生吗？ 出乎意料的问题让单隐生当场愣住，但在愣住的同时，单隐生居然怦然心动。 我做杜太太吗？ 虽然这时打断单隐生的心动情绪很不人道，但外头确确实实地传来了侍者的声音： 大家请往这里走，这里就是老先生的欧式藏品室，里面收藏的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宫廷精致收藏品。 躲在室内做坏事的杜彦礼和单隐生听到这动静就突然一惊，互相对视了一眼。杜彦礼才突然想起，是他自己吩咐侍者带着客人随便逛逛的。 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也关门吗？ 答案显然是没有，虚掩的门被侍者轻易地推开了，客人们跟着侍者走进了这个十八世纪的欧式宫廷，整个空间顿时热闹起来。 这是法国皇帝睡过的那张床吗？ 角落的柜子很像叛军杀入皇宫时皇帝与皇后藏起来的那些呀。啊 哟，那把竖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它不会是海伦曾经弹过的那一把吧？ 一声又一声的称赞就这样不断起伏交替，也不断地传到了藏进柜子里的两人耳中。没错，杜彦礼和单隐生就在侍者开门的瞬间迅速地躲进柜子里了。但两个大男人挤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大腿胳膊什么的身体的每一处都得紧紧地挨着才行。柜子里一片漆黑，仅有一线光从柜子的缝隙里射了进来，稍微能感受到外面的动静。此情此景还真是让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单隐生默默地朝后边缩了一下，然后在杜彦礼的手臂上写字。 万一有人来看柜子 单隐生还没把字写完，外面就突兀地传来了几道脚步声。 哎，柜子里的木头有点开裂了， 看看看看。是啊，哎，这些都是时间的痕迹呀。 外面的人似乎在逐一打开每个柜子，好去查看柜子内部的情况。 如果他们打开了这个柜子，看见我和单隐生在里头。 杜彦礼的脑海里闪过了一百种解释的理由，但是没有一个能说服他自己。就在他万般纠结的时候，外面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都同时停了下来。咔的一声，闭合的柜门突然动了动，一线光随即变成了一束光，而这一束光也同时落在杜彦礼和单隐生之间。杜彦礼的瞳孔不禁收缩了起来。借着这些光，杜彦礼看了看单隐生，只见对方额头冒着汗，浑身紧绷，整个人都忐忑不安。 这简直是我有生以来碰见的最尴尬又最刺激最惊险最叫人兴奋的事了。如果我和杜彦礼被发现了。 其实单隐生和杜彦礼一样，他在这个紧急时刻也在快速地运转自己的脑袋，一百种辩解方案也闪现在他的脑海中。最终其中有一个方案打败了其他方案，坚定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如果真的被发现了，我就说是我强硬地把人拉进柜子里面，这样那样的，这样就可以挽救杜彦礼的名声吗？肯定可以的吧。 柜门又是毫无防备的咔的一声动了动，单隐生的心也跟着抖动了一下，他差点就把心中所想的那句话说出来。 我 好在杜艳丽及时伸手捂住了他的嘴。熟悉的味道，熟悉的触感，让单隐生不安乱跳的心给压了回去。单隐生终于冷静了下来，他定睛一看，顿时发现了柜子的端倪。他借着柜门缝隙里时大时小的光，看到杜艳丽的另外一只手正死死地抓住柜门后边的金属花纹纽扣，与手抓外面柜门把手的人持续比拼抗衡着，柜门竟稳立在了原位。几个回合后，一直打不开柜子的人就困惑了。 哎，这个柜子怎么打不开啊？ 这是卡住了还是坏掉了？可别碰坏了，我们还是去看看别的东西吧。 杂乱的脚步声又再次响起，这一次声音渐渐远离，渐渐变小。柜子里的光还在转动着，杜艳丽的面孔一半含在暗中，一半露出光中，暴露于光中的那半边侧脸上，嘴角突然轻轻一勾，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警报也终于解除了。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